约伯传第十四章。妇女所生的人寿命不长，且饱尝烦恼。她生出像花，瞬息凋谢，疾驰如影，不得停留。这样的人岂配你睁眼注视一下，或传他到你面前听审？谁能使洁净出于不洁？没有一人。他的时日既已注定，他的岁数既由你掌管，他绝不能越过你定下的期限。请你别看他，让他安息，好像庸工度过自己的日期。若是一棵树被砍伐了，仍有希望生出新芽，嫩枝层出不穷，它的根虽老于地下，枝干纵枯死地上，但依有水气立即生芽，好似幼苗发出枝叶。但是人一死，立即僵卧，人一断气，它究竟在何处？海水能干涸，江河能枯竭，同样人一僵卧，即不能起立，直到天不存在，仍不能行起，人不能由永眠中起来。唯愿你将我藏于阴府，将我隐藏，直到挽回你的愤怒。愿你给我定一期限，好纪念我。人若死了，岂能再生？我在整个从军之日要坚持到底，直到换班的时期到来。你若呼唤我，我必回答你。你对你手所造的必有一种怀念。你现今既数了我的脚步，不必再监察我的罪过。请把我的罪过封闭在囊中，涤净我的一切过犯。但是山能崩裂离析，磐石能由原处挪移，流水能穿过石头，骤雨能冲走泥沙，你也照样消灭了人的希望。你时常攻击他，使他消失，改变他的容貌，遣他离去。此后他的儿子受尊荣与否，他也不知。他们受轻贱与否，他也不觉。他只觉自己肉身的痛苦，他的心灵只为自己悲哀。